22:06: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20号星期二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那我是工作男左叶谦，我给大家带来什么歌曲？带来的一首我自己都没想到的，我听着听着，直往这程序里掉，就真的像他唱的这歌名一样，歌名叫 Computer Machine， 就是电子计算机。啊，统称电子计算机 Computer Machine， 挺好的，作为一个迎宾歌曲来说、 来自 Deep Forest， 就是森林深深啊，森林深处 Deep Forest。 那个 Computer 本身它就是一种数字革新，就是数字的代替了你很多以前的那种生活的，用数字零至一就已经搞定了你很多生活上的那种程序的结果。你发现他们做这个歌曲的时候，他开始也程序化了，也全是那种 loop， 就是每一段跟每一段非常相像，但是它叠加的又特别好，这就是体现出了 computer machine 的这种数字化年代的直接的这种意义含义。 对啊，也很摇曳多姿啊。第一首歌欢迎大家入场，辛苦了一天，不管是上班的、上学的，哪怕是今天串休的或者休假的，这一天也都挺消耗的，对吧？ 对， 都很辛苦啊，此刻也是兵困马乏了。 好家伙， 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是在外面，不管是出租车司机的师傅哈，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在路上刚刚加班回来的朋友，大家都很劳累了。 是， 我觉得这首歌呢也算是很解乏的一首歌了哈。 Computer Machine， 今天晚上男左女右还会陪伴各位最后两个小时。红人呢已经到了1667红了 哦。 我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很想跟叶谦分享一个好消息。 又是你在水逆期间也有好消息？ 那当然了、而且是咱听众朋友提供的好消息嘞。 好好好，又谁结婚了？ 哎，你猜对了， 是吧？ 是呢， 大喜的日子了，又有。 而且呢，是我上一档节目、 邀请咱俩去了，是吧？ 没有，这个你想多了。 邀请你当主持人 了？没有。我觉得能够让我们分享这个好消息，并且让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似乎能够感知得到自己听了多少年以后也会有这样的可能的幸福， 是 觉得生活很有盼头哈。 对， 他呢是跟女朋友听了11年， 太好了， 从我们节目2007年开播就开听，然后马上就要结婚了。 你想想，听了11年， 对，两个人感情还是很不错啊，并且呢一起度过了生命中很多关键的时刻。 你一起度过11年、什么不关键它都变关键了。 对，那些就是成长的时刻哈，那些青春的懵懂等等等等啊、我们这个以下省略10000字。 对， 总之呢并没有影响他们。 对， 对吧、两个人携手呢就要走进婚姻殿堂了。我在上一档节目送给他们一首歌，我就很感动，所以在这里呢也和所有的听友们哈，不管是老听友新听友，分享这个好消息。 好嘞， 听男左女右那运气啊，蹭蹭的。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高兴的乘 坐。对呀， 到我登机的时候了。 男左女右，你不觉得每天都像一个夜晚的航班吗？ 是的， 是不是？我们一起飞越今天，一起到明天，是不是？ 好，到朕登机的时候了。 这首歌就叫做《即刻启程》， 五驾。 风一杯我逛街，可以奥地利复古魔镜倒映我 来自阿肆演唱的即刻启程。 行，那四姑娘看来生活后来变得五彩斑斓多了啊，不止在人民广场吃鸡了， 只 现在已经开始登机了，已经开始满世界飞着吃鸡了啊。 对，要吃各国的好吃的鸡， 对，各国炸鸡啊。 很可爱的声音，而且也是真的唱出了那种洒脱自在哈，这也是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这种肆意的肆哈。 对， 阿肆演唱的《即刻启程》，每天晚上都有一个航班，就是男左女右这个航班，一起要飞往全新的一天。有的朋友可能中途就要下车了啊，我们可能也会临时这个迫降。 对，啊，那会话那待遇很高嘛，待遇真高，还给他临时迫降。你当我这直升机呢？ 人家要睡觉嘛，对吧？反正就是自由自在，已经飞行了，在夜晚哈，飞行了11年之久啊。明年呢，我们还将继续陪伴，依然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一天的最后一个2个小时。今天我们的红人已经到了1667红， 对， 他和我们一起要在就是很像是这个乘务员哈，要和这个开飞机的啊，还有机长，大家一起下飞机。 是， 其他的人可能中途就要离开了，但是呢，最终要这些人把飞机安全的降落在一个地方。 对的， 那你呢，也就是负责这个大家在外场啊有什么问题啊，情绪上低落你需要互动啊等等等等，并且我们要保证这个外场的互动量要达到120条，也就是1.2米的高度，当然高了更好，不足的话呢就比较磕碜了，好吧？ 我觉得我都习惯了啊，磕不磕碜习惯了。来自 Pink， 来这首歌曲叫做 Where We Go， 我们去哪儿？ 我说即刻启程，你就问我们去哪儿？ 对， 爸爸去哪儿？ tonight. I can smell the fear inside. We can see it when we close our eyes. That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Promise me you'll stay with me. Even just for one more night.Take me slow. I don't know. We don't know. Take me home. 对，我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把我带回家吧。 Where we go. 哎，你们北京人就是老北京话特别愿意说一句哪儿去啊？你们家怎么说了？就是你问对方去哪儿，就胡同里的那句话。 对 呀，我以前在这个 我不太会说普通话，不太会说胡同话。 你忘了你讲那个冷笑话里？ 我得想。 你讲过的。 我那是硬着头皮，我 哪儿去、啊就是？ 我也属于模仿啊。 就是见面呢，要不就问吃了的嘛， 了 要不就问哪儿去、啊。就是 不是哪儿， 就是问人家去哪儿，然后对面对方的人说， 我有什么关系？还哪儿签儿？哪儿去？ 对方就会说遛弯儿、 叫做哪儿去？ 对、哎，我就想说北京话那句我说的不准嘛，所以想让你来说。然后另外 哪儿去？ 对，然后另外一个人就会回答遛弯儿去，对吧？就是北京人老爱说遛弯儿， 溜达。 对，溜达，然后遛弯儿去。这首歌的这个直白的翻译就是哪儿去啊？ 对， 去哪儿呢？ 哎呀，你也经过多年的调教，你也开始会用俚语来翻译歌名了啊 ？Where we go？ 以后您就说我们哪儿去？ 成长了， 我们哪儿去？ 潜移默化， 得嘞，我们哪儿去？ 你看不见的地方，总是会有一些微妙的改变。 你要说我们何去何从，没什么意思啊！你直接是北京音乐广播给你翻译的这歌名叫《我们哪儿去》， 特别接地气哈。 对，Pink个演唱的《我们哪儿去》 ，是不是喜感立刻就来了？ 对吧？ 其实只有真正在乎你的人、关心你的人，他才会很在乎你去哪儿啊，对吧？穿得暖吗？吃得饱吗？今天过得好吗？否则的话，就真的抢个红包啊，彼此留一个名字而已罢了。 哎呀，红包可以抢、 显得很低调了哈。今天晚上的1667红，希望你不要低调啊、高调一下。目前小树长得那叫一个慢的啊，才有26条的留言，足以见得今天这个。起码开场哈，不是很顺。 我不怕。 是不是受到了刚才我们看的足球比赛的影响？ 哦，还有那档子事呢。 哎呦，我觉得这个友谊赛哈、怎么说呢？这个既然它就是一个热身嘛，对吧？也别看得太重。另外呢，我觉得看中国足球比赛真的要拿出一个轻松的心情，对吧？ 对。 都看了这么多年了， 是， 对吧？你还自己跟着急，跟着这个上火。那就真的是有点就不够成熟了。 是，我们一是拿着轻的心情，二是拿着松的心情去看。 对，就是感受一下这一场比赛当中的方方面面哈，存在的问题啊，以及需要改变的地方。时间还长嘛？ 听你这意思是又输了是吧？ 那叫平 哦，西平， 中国和巴勒斯坦1-1踢平了。 哎呦，那巴勒斯坦西平。 刚刚你那首歌叫《我们哪儿去了》，而这首歌叫做《出走》。 码头沙滩满地靠线，湛蓝天空满掉我的失意。爱泥土沾上白衬衣，将汽水盖变做戒指。有谁过来也是我的见识。前路永没有尽处，没有限时，而我终于可出走看世界。

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天气会由多云转为晴天，扩散条件也是明天白天比今天夜间更有利一些。白天不仅天气晴朗，而且空气清新，适宜进行户外活动。需要注意的是，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冰点以下，外出请注意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0.1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二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为纪念西南联大在滇建校80周年，由云南省委宣传部与中央新影集团联合出品的5集纪录片《西南联大》日前播出。该纪录片引用了大量珍贵影像和当事人口述，展示了80年前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大地、民族危难之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先辈们在国难中辗转流离，西迁昆明，合组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孕育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上100位两院院士和人文大师，书写了一个时代的传奇。再来关注东方卫视出品的全景式警务纪实片《巡逻现场实录2018》，于11月17号开播，每周六22点播出。首期节目全方位展现了上海水陆空巡逻民警的工作。节目中没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却实时展现出巡警过硬的业务能力，以及时刻为人民安全着想的敬业态度。那些鲜活的案例，还有不同个性的巡警，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人们走进了巡逻民警真实的工作和生活。最后再来看，中国电视连续剧《欢乐颂》阿拉伯语版开播仪式18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这部42集的电视剧明年1月1号起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2频道播出，每天播出1集。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心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20号周二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优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对，非常抱歉的通知您啊，我们的飞机没有晚点啊， 是 夜航没有晚点， 这有什么抱歉的？ 乘务员没有找到啊，我们的红人1667红，目前还没有愿意出来胜任的啊， 还真是。就因如此，我们的聊天量到现在才44条。 对，涨得非常缓慢哈，无所谓了，这样的夜不是第一次了， 对，对， 也不是第二次了。 然后趁我讲完你姐姐的事情，然后赶紧就选一红人啊，咱们先选一个当差的、当班的哈。你姐韩美啊，韩丽的姐姐，美丽的姐姐韩美啊，跟我弟弟叶旭啊，一对好夫妻啊，一对模范夫妻。你姐这最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感觉，是不是看我给这个我闺女跟儿子都起了这个一小洋名啊，这是我们这是叫，而且叫的还挺顺嘴，当然他面都是叫闺女叫 Sarah 对吧，然后呢那个儿子呢叫 Alan 啊， Alan 你也知道为什么，因为双鱼嘛，他就讲究起这个对他这个月份起星座好的这个名字，就叫 Alan 嘛，适合起的。那你我们这么叫着叫着挺顺口，我估计你姐姐是看着眼馋是怎么着，有一天啊就跟我弟啊撒娇，就说老公老公，你看我也起一个这个，起一个那种挺好听的挺好听的那种外国名怎么样啊。然后叶旭说你想起什么呀，就是我觉得那个你比如说，我就觉得啊，你比如说你给我起一个日本人的名字就挺好听的，我觉得那个你看就比如说那个松岛菜菜子就特好听啊，你给我也起一个呗啊。然后叶旭想了想说啊，行，你叫那个鲁化花生油。 后就叫你姐鲁花花生油啊。 咸的 松岛菜菜子与鲁花花生油，好啊，你姐姐这个新名字啊，别忘了啊，下次让她高兴高兴，你就这么叫她，就这么叫她，鲁花花生油，鲁花花生油，怎么样？哎呦，听着我， 你知道那个表情包里有很多无语那个表情吗？ 听着你姐这名，我听着你姐名，我直腻的慌，知道？我觉得把荤油都甩出来了， 油炸好帮手。 我的天哪！ 好了，22:40，不提他了啊。当然在你的这个冷笑话当中也丝儿毫没有一个来求红的啊， 嘿， 但是我倒看到了几条就是因为水星逆行而回来的 老朋友 塞给我们的一温暖小纸条，哎呦，我差点老泪纵横了。 可以可以，这些配额只有在逆行的时候才回来。 对，就是一年回来三次啊，探亲假回来三次啊，分别有三波听友又回来了。 OK， 好了，下面这篇暖文章我估计会给很多此刻有点累的朋友啊，有一点解心宽，能够让你变得轻松一点。如果你此刻也很累的话，请来听下面这篇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很累很累的你。经常会听到身旁有人说生活真的好累啊，最近去医院检查，我的腰肌劳损越来越严重了，刚开始只是有点酸痛，但因为工作太累没时间也没精力好好休养，现在越来越严重了。很想跟公司请个长假好好休息，但是工作这么忙，公司也不太愿意。真想直接辞职，可孩子正在上小学，以及每天的房租水电生活费，光靠丈夫一个人根本支撑不下来。如果再发生一点突发状况，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像这位朋友的生活，不就是我们很多人的生活的缩影吗？在人生这场修道场上，我们总有吃不完的苦，受不完的累，忙忙碌碌，从早晨忙到凌晨，辛辛苦苦，从年初忙到年尾，为了家人，有扛不完的重担，为了生活有道不尽的心酸，但是生活终究要继续。生活虽苦，我们也要想尽办法，让自己在苦涩的生活中品出甜来。下面有几点小建议，送给很累、很累的你。一，学会缓解自己的焦虑。焦虑是让人身心疲惫很大的一个因素，人一旦过于焦虑，不只会影响人的心情，还会影响人的健康。就拿我自己来说，因为从事文字工作，要定期写文章，每到截稿日期，稿子还没有丝毫头绪的时候，我都会倍感焦虑，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感觉心特别慌，整个人很焦躁。因为焦躁，晚上经常睡不着，第二天一整天的状态都不好，吃饭的时候会经常感觉自己胃部不适，好像随时就要抽搐起来，那种感觉太糟糕了。过度的焦虑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睡眠、工作和生活质量。后来我开始不断地调整我自己，每当我特别焦虑特别累的时候，我会立刻放下手中的事情，清空大脑，做一些让我高兴和放松的事情，比如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生机勃勃的世界，感受一下熙熙攘攘的热闹的生命，晒晒太阳，阳光不仅可以带来好心情，对身体也极有好处。吃点自己平时喜欢吃的东西，食物的治愈能力 自古以来都是强大的。音乐具有舒缓人心的作用，听听美妙的音乐，可以让你焦躁的心渐渐平缓下来。去跑步，去运动，去流汗，这不仅可以排去一身的疲惫，心理负担也会减少很多。二，不要幻想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小云也总说自己活得太累，因为她太上进了，总是给自己设定很多的目标。她的手机便签里写满了各个方面的目标，比如什么时候要升职加薪，亲子关系要达到什么程度，婆媳之间要和谐相处，与每一位同事要保持良好的关系，要在既定的时间内学会某种技能。每一项目标，她都希望自己能够完美的完成。任何一方面做得不够好，她都会特别的苛求自己，就好像手中同时玩着好几个球，总在担心哪个球马上就要掉下来了，永远处于一种高压紧张的状态。其实我们不是杂技演员，在生活中每个人最多只能同时扔两三个球，越是想要一下接住更多的球，越容易适得其反。所以上进没有错，但千万不能贪心，越贪心人就越累。不论做什么事，稳步推进，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三，不要总是想着未来的路，立足当下很重要。闺蜜晨晨从过年到现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换了三四份工作，每份工作做一两个月就辞职了。我很好奇为什么她总是换工作，她告诉我说，每家公司进去前都觉得很有前景，很适合自己，可进去之后才发现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在那份工作里学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也体现不出自己的价值，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所以才频频换工作。正如卡纳基在《人性的优点》里说的那样，别去展望那些遥不可及的前景，我们当务之急就是应付眼前的事物。未来都是遥不可及的，立足当下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总是盯着所做的事情能不能让你短期升职加薪，当目标不能达成时，你就会觉得特别累。脚踏实地，仰望星空，别总想着结果，多享受过程，在过程中不断地历练自己，收获进步的快乐。四，每一段时间学会一样新的技能。人的一天有八个小时都在工作，甚至有许多人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我们对工作的感受几乎成了我们对生活的全部感受。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人越来越浮躁，身心越来越疲惫。但是年轻的生命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工作来养活自己和家人，但更应留出一块自留地来存放自己对生命的爱与体悟。所以工作之余，不妨多留些时间和空间给自己，每隔一段时间学会一项新的技能，可以是学会一支舞蹈，学会做一款蛋糕，学会羽毛球的强力扣球，学会写好自己的签名等等。这个技能可大可小，但是你一定不要放弃，要不断的进步，哪怕是再微小的。因为每当你有所进步，你就会对自己多一份笃定，便不会觉得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了。幸福感上来了，人也就自然不那么累了。五，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 前几天去医院看了一位朋友，他因为腿伤请假住院了。我本打算开导开导他，但没想到的是，当我说安慰的话，他好像松了一口气般对我说：哎呀，其实摔伤了也挺好，我刚好可以心安理得地休息一段时间了。之前工作太忙，每天都加班到很晚，根本没有时间好好的休息，更别说陪丈夫和孩子了。我儿子还抱怨我不爱他了。这次摔伤了，就当给自己放个假吧，也好趁机休息一下，调养身子，陪陪家人。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一件事情没有绝对的好与坏，福祸往往是相依的。有时候你以为是一件坏事儿，可能也能给你带来另一方面的好处。就好比这位朋友摔伤了腿，本来是一件很令人难过的事情，但他换了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也看出了一定的好处来。生活中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别着急，别焦虑，放宽心，换个角度，调整好心态，会发现生活中没有什么过不了的坎。六，学会断舍离。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累，往往是因为被束缚了，被物品、琐事或感情束缚住了。我们有的时候会因为一件不必要的东西而劳心劳力，会因为某件很琐碎的小事而浪费自己许多的精力，会因为一段不值得的感情劳心劳力。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或感情是一定要拥有的，就像很多东西，你以为少了它你的生活会非常的不方便，但当你准备搬家却带不了太多东西时，你会发现那样东西也会变得可有可无。很多事情你以为一定要争个对错，到头来才发现在琐事上过于纠缠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有些感情你以为是你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时间久了，那种感情最终也会慢慢被时间所消散干净。人生来来往往，没有什么是非有不可，也没有什么是无法失去。学会放下，慢慢变得成熟，看淡生活中的人和事，你就不那么累了。七，人生是一场苦旅，大多数人生来都是要受累的，你逃不开躲不掉，但是你却可以选择以怎么样的心态、怎么样的方式去面对着很苦很累的生活。这世上没有铁打的身体，该休息时就休息。这世上没有坚强的心灵，想哭泣时就哭泣。这世上没有离不开的人，该放手时就放手。余生不长，你虽很累，但我愿你一生努力，一生被爱。愿你想要的都拥有，得不到的都释怀。愿你永远不必逞强，累了就有依靠的肩膀，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普通了，嘿，你回来了，

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5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11月20号周二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还是女右韩立， 我还是工作男左叶倩。 从2007年到现在，我们一直都在这里啊。谢谢今天晚上光临男左女右的听友，虽然没有选出红人，但是你们的寒夜里的小纸条也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温暖哈。有的人呢没有说很多，但是就是简短的几个字啊，却把我觉得真的是对于这档节目也好，对于我们俩也好，非常高的评价，就那么轻描淡写啪甩过来了、 啊、那也是非常高的。 对，我给你等着啊，我给你找啊，这句话 你等着他。 我的意思是你现在年龄也不小了哈， 是 有些时候特别爱 激动。我受得起受得起。 你先把情绪调整一下， 没关系，我带着速心和酒精。没事 那你先吃好哈、 啊、我常年踢球啊，打球我都带着呢这些药、啊、 就是因为真的我觉得就像你的恋人啊，有时候不经意之间说一句对你的赞美，那个赞美不见得说啊你好帅啊你好酷啊、嗯、 是 可能就是一句别人从来没有形容过你的词儿， 当然他是发自内心的。 对，你等好啊，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他应该叫 雨失雪，雨失了那个雨或雪吧，我根本没懂我看看啊，我是离远了看，我是看成狮子了啊。 那你先闪开，我念他写的这句话哈，我觉得真的就是很高的评价哈。当不知用哪种声音填满一时刻的时候，庆幸还有个喜欢的广播在放着。 对，这是填满你空虚时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你挑对了一个喜欢的声音，对吧？喜欢的声音你就能让它充满了你的这个时间点啊，不是雨滑雪，也不是雨湿雪。这个字啊，一个姓宅的宅旁边三点水，三点水姓一个宅啊。 不是那个，你这位老嘉宾，你、啊、你能不能把有些事情啊， 三点水一个宅，着啊着着， 你能不能让有些事情不让人发现呢？ 我 你能不能轻描淡写的？ 我实在谁都我很少有人用这个当 那说明 个 学问对吧？ 对，很少有人用这个， 所以人家的表达里也带着这种 拙劲儿 啊，就是不一般。 对， 就是这种感觉，其实你应该有这种感觉，就你比如你上飞机，你看那个他经常会给你提供的一些电影，你找了一圈没有一个你想看的、嗯、对吧，那种感觉特别的闹心，然后就会想哎呀这个虽然看过一遍，但我再看一遍吧，对吧，就是哪怕是你看过的一部电影，但你知道它是一部好电影，也好过那些你虽然没看过，但是你听那个名字以及演员以及那个整个感觉你就不想看，你有这种感觉吗？ 那起名字是一个非常非常微妙的活啊，起不好的话别说影片的名字，你这孩子的名字是吧， 你再吃一颗酒心丸啊， 我这那颗我还没吃呢， 我 给你留着呢， 我这个我就干了16年了、 啊、死扛是吧， 没有我 就不吃， 听的这些话已经很多很多，但是我也庆幸哈，自己虽然已经42岁了，但是还有一颗比较容易被感动的心啊。 这样 谢谢你们啊， 还真是忘了感谢刚才的朋友了，发自肺腑的，嗯，这个雨浊雪啊， 浑浊嘛哈， 嗯， 你这首歌能不能对得起人家说的，在不知道听什么的时候，起码这个声音还在， 这个声音非常好听，是来自 Swan Dive 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Perfect， 完美。

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是从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失，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来自周笔畅全新翻唱的刘若英那首很经典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在这个晚上，在水星逆行让很多过往的听友又回来的晚上，说这句话应该是很合适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啊！ 是啊，原来很多朋友都在这里。今天韩立照我这张独照也是照的不错，然后呢，我呢还觉着呢，到自己家那微信里去 po 一下 朋友圈、啊。 哎，我发了那个这个微信的朋友圈，我还跟所有来上来说，嘿。够酷啊，然后呢我说这是韩立照的不错啊，所以我就那什么了，我就给发上来了。 我这一年也没照几张他发 的。哎，我这一年也没拿出几张他照的拿得出手的来。 对, 对，我刚才在广告中啊，然后也看到了，我说哎，今天你怎么会发朋友圈呢、 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今儿照的不错，而且呢我呢也想定期的，这个微信还是自己家的平台，还是不能那么浪费，定期的也隔个三差五个月的发这么一次啊，一年发那么几次也是可以的，情有可原的。我想说的是，今天还真是原来你们都在这里，我发了微信朋友圈以后我才发现，哦，原来大家还都在这里。 我其实有一件自己生活里发生的事情哈、就是我有时候下班很晚，不应该说一直下班很晚，在睡前如果刷一下朋友圈的话，我会看到我有大学同学，他们晚上正好听着我的节目，然后也是在车上嘛，然后把974咔嚓一下拍掉，或者是有个小音频的 是想把你剪掉吧， 没有 咔嚓一下把你憋掉 就是拍974的这个有显示的这个收音机指针、哦、然后还有就是可能会有一个小视频，然后上面写着伴着老同学的声音回到了家， 是这也是 一种好玩的情怀， 伴着韩主播的甜美的声音啊，这是我就把原文写出来， 这也是挺有意思的。 那一刻真的觉得就像你刚才发了朋友圈发现，哦，原来我身边很多人他们也会听我的节目，对吧，感觉 朋友们还都是聚过来还在这里，对，承蒙啊，承蒙大家抬爱， 谢谢你们啊， 是 让我们这十多年的存在里哈，多了很多温情，很多亲情的感受。刚才有一位朋友是在江苏啊，他也发来了一个小纸条，而这个小纸条呢也向我们清晰地描述了江苏现在在下雨。 我还以为下雪了呢， 冷冷的冰雨啊，冬天的雨哈。 一旦在南方这种季节下起雨来，真的 老冷了， 难受，很难受。 这位叫做 ZEFAT 的朋友 是， 他说辗转 几个城市，北京、上海，此刻苏州在下雨， 就着他听着喜欢十年了还一直在的 FM 九七四， 大大的幸福感 应该就是这样吧。是的， 果然幸福，虽然下雨仍然温暖。再说我祝愿，我愿意你们的南方，那南方永远的太阳啊，不落的太阳。 想起达达乐队的那首《南方》了哈。 是。好，先来一首 U2 的《Lady Landlady》。 It's me. The road, no road without a turn, and if there was.The road would be too long. What keeps us standing in this view is the view that we can be brand new. The landlady takes me up in the air. I go where I would not dare.

阳台外面的花朵等雨声，落雨声。 这首歌是来自任素汐，也就是唱我要那个我要你的任素汐啊。她其实是一个大家看到电影当中的她，他其实是一个导演系毕业的哦，真没有想到，不光演技啊，这个唱功啊，都是非常的棒。 那江静初不是也是这样的吗？ 是啊， 他是一个导演，但是他还有演员的那一份天分嘛，一样的是可以又导又演，之后又演又导，导导演演，演演导导，就在这小导小演中啊，寻找着那无限的小快乐。 这首歌呢是他的最新的歌曲，叫做《等一等》啊，这个确实是可以在这个急躁，有时候人会显得很浮的时代里哈，让我们静下心来，等一等啊，别太着急了，好不好？ 嗯，是啊，但是人总是有那种危机感嘛，那个你感觉自己可能，谁知道明天啊，就老觉得谁会有10年计划，谁会去想？现在连个5年计划的朋友都很少能见着了。说我这准备5年内我要干这，很少听到有这样的朋友这么计划了，因为外部环境变化太快，对吧？首先就是很多事情变化很快啊，规则变化很快，所以呢，最安全的办法就是过好每一天。这现在变成这个在人心目中就是过好每一天，享受每一天，然后继续变成现在当下最时兴的话，结果你很少听到有人说我要去10年之内我要干一个什么事情，5年之内我要干一个什么事情。 这是一个长远规划吧，我觉得在规划这个脑海中还是应该勾勒出来的。人无远忧必有近虑嘛，对不对？你还是应该有一个大方向的东西，同时呢，也别对这个事情呢太纠结啊。就说， 对， 我要是实现不了可怎么办？ 你实现不了，我跟你说，还有朋友甚或是硬理由、硬道理，他觉得是就是人生无常，我还10年，我还5年，我跟真的就是过好当下。人生太无常啊，说句不好听的，当然我们不在节目里说了，就是他那个意思，大家也都懂了，对不对啊？啊，你还10年5年呢，你10天5天不知道能出什么事儿呢，对吧？ 不是，你能不能别在水星逆行的时候说这么不吉利、不开心的话？ 我也就是一种， 对， 一种说白了就是危机跟紧迫都不是我们说出来的，是所有的人体现呈现出来的。 你看，我们每天晚上选一个红人，但是没有就没有嘛， 是啊， 对吧？这小树也长了1米1了， 111， 对吧？ 好，这首歌曲叫做《Midnight Les Ennuis du Levant》。我天哪，有必要告诉我们吗 ？Caring Anne， 第一次时段见。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壮阔40年，

怎么他跟易谦在一起的时候都不开心了 啊？ 他跟陈默在一起怎么那么开心呢？ 哎，凭什么呀？你怎么你是怎么做人的、 哎、你老友重逢好几天不见和天天见能一样吗？ 啊， 这你自己也能知道对不对？就是如果给你安排一个星期五啊，让你来跟谁哪个女主播一起搭个节目，那你能跟我平常这种状态一样吗？ 也是， 对吧？ 是是，当时嘛，刘慧嘛，对嘛，戴毅嘛，这些美女们嘛， 全都是孩儿妈了， 都是这很好的孩儿妈嘛， 对、啊， 都有很好的孩儿嘛，对吗？ 对呀、啊， 跟我搭档过的都有很好的孩儿嘛，对吧？我也有了， 嗯、啥意思啊？ 就说明你这个人抗体很严重了。应该查查去。 我跟你讲啊，今天有一位105岁长寿的老奶奶说、 哎、 人家采访她，你的长寿秘诀是什么？ 不带孩子， 女光棍。 哎呦，我 怎么样， 这首歌叫做 Good Time to be Alive， 真是活在了好时代，活在了好时光里，来自 Lady Antebellum、南方女士乐队。这首歌、唱得很热烈很激情，伴着刚才的话题啊，他说有一个105岁的老奶奶， 英国老奶奶， 英国老奶奶， 这是真人真事啊。 是，然后 采访他， 然后刚才说的有人说什么什么我没听清楚怎么回事，跟你说这老奶奶长寿的秘诀就是，他说了独身，然后呢没有那么多琐事啊，首先独身，他想干嘛干嘛嘛，对吧？想花钱花自己身上，花自己身上，想去旅游。 你能让老奶奶把自己的心声说一下不？ 是，然后他什么怎么着呢？ 来，这位老奶奶是这样说的哈、这是真的真人真事，出生于英国诺丁汉的老奶奶，这个名字还很长哈。她最近在105岁生日的这个书上哈，和大家说，我之所以能健康活到今天。当然这其中我觉得不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共性的东西吧，当然它有一部分参考价值哈。他说我得益于我工作诚恳，远离男性， 还有工作呢这算、 当然想要长寿 必须工作， 有一个办法就是比运动健康饮食都重要， 是， 那就是 远离男人。 他觉得、 这是他自己活了一个世纪哈、嗯，告诉他身边的人。当然有很多人觉得很惊讶哈，他们 是啊， 当然这个作者也说，我曾经问过姐妹团们，作为一位中年老母，最向往的生活是什么？他们争先恐后的列举：吃饭、唱歌、逛街、八卦、瑜伽、插花、画画、美容、塑形、刷手机。 太乱了！哎，这几样你一天干不过来吧？ 不是，这是问了姐妹 团，一周都干不过来。 他讲的是女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现在都是中年老母了，他们很想做什么？其实这些事情真的是女人能够得到快乐、简单、轻松、快乐的东西。 还有什么呀？还有我喜欢手账。啊，手账迷这些都好玩着呢，插花就跟你说的似的，那个插花呀、啊、什么的，这个做手工啊之类，这些都是他们女人特别喜欢的一些东西。还有研究化妆、研究美容什么，这些都是很好玩的。 有了孩子之后呢，真的女人的时间是要分给孩子很多的， 那是 这个点肯定是毋庸置疑啊，不光是时间，还是自己的一些。少女 资金支配，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确实很辛苦， 他想着自己想吃那口，他还得买给孩子，他就觉得 对对， 哎呀，还是孩子吃了比我吃的更好那种。 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选择后的生活哈。嗯、当然，这个105岁老奶奶，她是有她的这个。 我倒没吃惊啊，跟很多朋友认为她的这个理论是很令人吃惊啧舌，我倒没吃惊，我就是觉着， 我觉得不用说远离男人，但至少知道自己生活中怎样能更快乐吧。有的人觉得找另一半组成一个家庭更快乐， 嗯， 那他就去组成家庭。 是， 有的人觉得自己一个人生活挺好的啊，然后。随心所欲，那你就过你自己选择后的生活。 老奶奶不会过两天有一个新闻说啊，那个报道错了，老奶奶其实是有阿兹海默症啊，她忘了自己。 老奶奶喝着酒接受了采访， 她忘了自己有多少子孙了，她忘了自己有5个丈夫什么的。 怎么可能啊？ 她都忘了，她全忘，她以为自己是独身。嗯， 对媒体采访，这周围的人都能作证的。 是，所以我不吃惊，我不吃惊。 而且确实在这个历史上的长寿人群当中，确实女性比男性偏多，这点你承认吧？ 不是历史，是总共也就这么3000年5000年的，这个医学上就是已经证明了女性就是比男性长。 对，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过你选择后的生活。而且我也真心的感受得到所有的女性哈，在这个生存的过程中，不管是单身还是已婚都不容易啊，这个可能比男性要承受的东西要多更多。当然你们承受的可能是社会包括家庭给予你们责任的那种能力和压力，但是呢，女性朋友首先从身体条件来说，我觉得跟男性比起来，我们就有时候要相对弱一些，对吧？这是肯定的。 有个有价值的东西呢，其实有的人这还真是就直接说到价值观的事了。有的人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不停地去劳作，不停地去创新，不停地去学习，工作学习，创造生活，这是一生都有价值的。有的人则相反，远离这些，清静独善其身，然后自己过自己的隐居清静而洁净的生活。 对， 这才是对，这是你就是直接关系到你的价值观。 嗯、是，生活没有绝对的幸福标准，是要看你自己怎么选择啦。 以此为乐吧。 样子。 我问生命给一些感叹，我问生命要写答案，可是生命没有听见你。生命的常态。

来自莫文蔚演唱的《忽然之间》，也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了。其中呢，有些唱词可能你经历的事情越多，你越会明白，就像最后尾声这一句，也许分不开才更明白就是什么是真爱啊。就很多人会问什么是对的人啊，到底什么是真爱啊，等等等等。其实当你觉得怎么都分不开的两个人，就是我们说的不离不弃的两个人，可能就是真爱吧。 这种问题你能问出来问别人吗？ 问女生经常问的了好吗？ 哎呀，这种问题 你们男的喝多了 能问出来吗？ 怎么不问？就经常会有人说我现在很矛盾，那要不要就是他现在啊遇到了很多问题，我们之间没有办法这个沟通等等等等啊，要不要继续？ 哎呀，这种问题啊，就连女儿跟父亲这么一个靠山，他都不一定能问得出来。如果受了伤害的话，更别说跟朋友们，我估计不是很真诚的问出来啊，可能也就是发牢骚般的问出来。 没有人问你，不代表这个问题不存在啊。嗯， 有的是人问我。 对啊，要问你啊， 是 这是不是真爱啊？ 对， 不，我觉得年龄越大，其实越能够明白，就是真爱的感觉，就是我们知道了彼此的优点和缺点啊，我们过了很多招，生活里磨合了很久啊，当新鲜感，当很多激情都已经退却之后，你依然觉得这个人你舍不得离开，这就是我们说的 是他需要 相依相伴， 需要照顾，对，需要照顾，这都生活不能自理了，那种那必须不能离开、 啊、不是你这个理解就显得好像是彼此之间有一个，当然是有权利和义务哈， 是， 但更多的是心灵层面的离不开，它不仅仅是那种衣食住行的离不开、嗯、因为衣食住行说实话你找一个保姆啊，打扫卫生也好，做饭也好， 忽然让我想起很多 这些事情都能做， 很多骗子都是，不，我不是说骗子的骗子，就是很多大骗最后呢说的是两个人相隔十万八千里，然后相隔三五十年终于又相见，然后这个主角对另外一个主角居然说我在心上从未离开过你，我的心从未离开过你。哎呦我天哪啊、哎、最近老是在这个微信里老是出现这么一个主，他上来就叫哎呦我的妈、嗯、就这意思，在我心中也这么叫了一声哎呦我妈、嗯、 心里离不开， 对，我的心灵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这个可能只能在片刻听到以后耳朵里产生一点感动，但不会走到心里。如果在心里而离不开，那可能会经常给我祝福发功啊，祝我的生活一帆风顺， 都说了， 这也有可能、啊、 都说了五十年没见，音信全无了，我还给你发功呢，我 那你能在一个人心上停留那么久，那也许人家是暗恋你不敢说出口呢，对吧、嗯、每一份喜欢都值得被尊重。好了，今天晚上节目呢也真的随着没有红人而接近尾声了，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是 分不开，明天还想来一次、啊、哎呀，这就是爱的感觉啊。 Judy Garland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I can't give you anything but love， 我除了爱什么都不能给你。 在众多听友的努力下，小树啊， 一二三， 挣扎着，挣扎着，长到了一米二三， 对，就是、 完成了今天晚上的任务。所以呢，今天的1667红落空，明天我们将来新一轮的继续求1667红， 没红人。 好了， 都这么茁壮，谢谢大家，晚安。 I can't give you anything but love, baby. That's the only thing I've plenty of, baby. Dream a while, scheme a while.To find